小山，给我一片白云，一朵洁白的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，吹开百花香，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，给我一个眼神，热浪滚烫。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吹。